做我像梦，无缘又孤寂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匆匆葬送 是谁养成龙？ 哇呜哇呜嘿嘿哇呜哇呜嘿嘿哇呜哇呜嘿嘿哇呜哇呜嘿嘿哇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霸王别姬，屠洪刚演唱。下面的歌曲是万芳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》，温兆伦的《为我守候》。 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残忍散留